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，只要你年满21周岁，有智慧，有才华，有态度，这里就是你的舞台。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，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。咨询电话8501-3045，8501-3045。 北京故事广播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德9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侯君集远征高昌，因为早有准备，高昌城的战壕很快被填平，再加上抛石车，整个高昌城陷入了恐怖的境地之中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曲志胜还不想投降，并不是唐军的石头雨不可怕，而是他的心中还有念想，这个念想就是西突厥。原本在曲文泰向大唐挑衅之前，高昌与西突厥就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，双方约定一旦其中的一方受到第三国的攻击，另一方就有救援的义务。曲志胜之所以在石头雨中死扛，就是在等待西突厥的救援，只要救援一到，里应外合，孤军深入的唐军只有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崩溃。事实上，西突厥人确实遵守了约定，在得知唐军远征之后，西突厥可汗阿史那伯部就派出了一名亲王进驻到可汗浮屠城，也就是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穆萨尔县一带，以作声援。得到声援的曲志胜由此壮着胆子在高昌城里当起了缩头乌龟，同时等待着西突厥盟友前来救援。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在关键的时刻，西突厥盟友居然掉链子了。西突厥盟友掉链子，那是从上至下的，首先掉链子的是可汗阿史那伯部。在听说侯君集率领的唐军来势凶猛之后，阿史那伯部的内心居然充满了恐惧，本着不挨打就是服的宗旨，向西连退1000里，人家溜了。领导都掉链子了，下属更没指望了。进驻可汗浮屠城的西突厥亲王也受到了可汗的传染，恐惧过度，连逃跑都省了，就地向唐军投降。这一下可就把个曲志胜一个人搁里头了， 援军没指望了，漫天的石头雨没有停的时候，要么继续在石头雨中当忍者神龟，一直到高昌城变成一座石头城，要么是乖乖的出城投降，二选一，自己选。事情到了这个时候，已经没得选了。继任没几天的曲志胜终于品味出了一个成语，走投无路。没办法，父债子还，老子曲文泰已经挂了，剩下的债只能由儿子曲志胜买单了。贞观十四年八月初八，高昌国末代国王曲志胜打开城门向侯君集投降，立国181年的高昌国就此灭亡，他们也成为侯君集踩在脚下的山头。此后侯君集派兵四处夺城，共接收城池22座，8046户，17000余人，土地面积东西800里，南北500里，高昌国领域全部并入唐朝版图。对于高昌国并入唐朝版图，老杠头魏征是有不同意见的。他认为在高昌国故地设立州县得不偿失，白白浪费军力，劳民伤财，所谓散有用以示无用，未见其可。其实在我看来，魏征的确是浪得虚名，是后世的人把他抬得太高了。在高昌国设立州县，并非李世民贪图高昌的领土，而是地缘政治的需要。在高昌设立州县，派兵驻守，这就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大门，为后来唐朝征服中亚打下基础，同时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，更重要的还可以以此为据点，牵制对唐朝虎视眈眈的西突厥。于是李世民顶住魏征的上书，将高昌国故地改称西周，在可汗浮屠城设立了亭州，在交河城，也就是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，设立安西都护府，这就是历史上的安西都护府的由来。这时唐朝版图东极于东海，西至燕齐，也就是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燕齐县，南进临沂，这个地方呢到达了现今越南的中部，北抵瀚海沙漠，皆为州县，东西9510里。与此同时，德胜将军侯君集率军东返，押解高昌国王曲志胜以及高昌的文武百官前往长安。此时的侯君集春风得意，盖世无双，从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到西征吐谷浑，再到西征高昌，侯君集不断在唐朝的功劳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。相比于李靖，他是玄武门之变的核心功臣，相比于尉迟敬德，他在贞观年间不断积累着赫赫战功，经过吐谷浑、高昌之战，他已经成为比肩李靖、李世基的大唐名将。而李靖已经老了，李世基牢牢地盯在兵州防范突厥人的前线。天下之大，属大唐名将，舍我其谁？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贞观十四年十二月初五，侯君集的戎马生涯达到了最高峰。这一天，侯君集在观德殿呈现远征军俘虏，曲志胜和他的文武百官就是他献给李世民的。这次盛大的献俘仪式是继贞观四年之后的又一次盛大仪式。上一次献俘的主角是李靖，他献上的是颉利可汗，而这一次献俘的主角无疑就是侯君集。论起来，侯君集其实还有一次献俘机会，那就是平定吐谷浑之战。可惜那一次的战果不够完美，吐谷浑可汗身死，而且李世民很快允许吐谷浑恢复建国，所以即使李靖和侯君集想献俘也没得献，总得留下吐谷浑的文武百官参加国家重建的重大工程吧。无疑侯君集是幸运的，他遇上了高昌这个山头，于是他去了，他看到了，他征服了。在献俘仪式之后，李世民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庆功宴，同时下令天下百姓饮酒吃肉庆祝三天， 举国同庆高昌之战大获成功。庆功的酒格外甜美，庆功的肉分外飘香。在盛大的庆功氛围中，侯君集醉了。酒不醉人，人自醉，心醉。如果世界上有一种酒叫醉生梦死，那么侯君集一定会买上很多坛。在酒里，他可以长久地活在戎马生涯的最高峰，在酒里他可以长久保持得胜之后的幸福感。可惜酒可以醉，梦总要醒。就在庆功宴召开了几天之后，侯君集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弹劾。攻取高昌国时私取奇珍异宝，属下大肆劫掠，侯君集竟无法阻止。又是战后劫掠，又是事后被弹劾。李靖平定东突厥之后就曾经有此经历，现在轮到了侯君集。战后劫掠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，从国际公约看，战后劫掠是不人道的，而从士兵九死一生来看，不允许战后劫掠同样不人道。战争与历史紧密相连，割裂历史谈战争道德根本就是空谈。在冷兵器时代，战后劫掠就是人所共知的潜规则，就连唐朝后来跟回纥借兵平叛也同样是开出了条件，土地人口归大唐，金银财宝归回纥，说白了就是以战后劫掠作为出兵的回报。现在侯君集也被这战后劫掠击中，也冤也不冤。说他冤是因为不这么做不足以激励士气，说他不冤是因为他公司坚固，个人也没少捞。现在难题摆在了李世民面前，你该怎么办呢？凉拌，下到大狱再说吧。从长安到高昌，侯君集走了几个月，从庆功宴到深牢大狱，侯君集走了居然不到十天。侯君集的人生最高峰也不过区区十天而已。此时的侯君集开始在心中盘算，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呢？跟李靖一样的免责，还是跟隋朝史万岁一样惨死的结局呢？侯君集在思考，李世民也在思考，中书侍郎岑文本也在思考，最后还是岑文本的上书挽救了侯君集。岑文本的上书说道，侯君集凯旋回来不到十天就被下到大狱，固然是因为侯君集自己犯了错误，但是天下人会疑心皇帝只记其过不记其功。岑文本最后说的几句话彻底挽救了侯君集。这几句话是这样说的，福愿戮其威劳，忘其大过，使君集重生朝列，腹背驱驰，虽非清真之臣，犹得贪愚之将，思陛下虽屈法而得弥贤，君集等虽蒙诱而过更张矣。看明白了吧？写奏书要有技巧，劝人你得会劝。岑文本就是很会劝人的人，他把落脚点落在了李世民身上。陛下虽屈法而得弥贤，意思是说，皇上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法律的精神，但是天下人都会记得您的仁德。君集等虽蒙诱而过更张矣。侯君集虽然逃过法律的制裁得到了宽恕，可他的过失更被彰显，天下都知道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算是说到了李世民的心坎里。如此一抓一放，既惩戒了侯君集，又放过了侯君集，同时又向天下显示了天子仁德。一抓一放皆是文章，为天子者没有点手腕那是不行的，当领导的没有点技巧也是不成的。李世民的一抓一放，弹指一挥间，然而却给侯君集的心里留下了永远的阴影。爬了半辈子山，以为到了顶峰，没想到一夜之间就坠落到了山谷。打了一辈子仗，可以说是扬眉吐气，却没想到一夜之间就深陷大狱。所谓顶峰，所谓荣光，难道原本就是一场空吗？山登绝顶，海到天边，贞观十四年十二月，侯君集的人生迎来了一道坎儿。迈过这道坎儿，他或许可以比肩李靖，成为几乎完美的历史名将。迈不过去， 他就只是让历史一声叹息的悲剧人物。尽管历史容不得假设，但我还是禁不住要假设一下，如果贞观十四年的侯君集能够效仿李靖，效仿尉迟敬德，效仿远在西汉的张良，以退为进，闹市隐居，那么侯君集的人生轨迹是否会改写呢？可惜啊，历史容不得假设，性格决定命运，侯君集的性格注定，他的悲剧命运早已写好，不可改变。君子立功，守以千冲，小人得位，足为身害。侯君集并非小人，可惜他离君子还差着半步。那么现在我们说这些话，大家都能够理解，侯君集为什么最后落了一个悲剧的下场，就是因为他介入了李世民父子的皇位之争。说起这段历史，咱们还得从李世民的父子关系谈起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世界上有一种关系血浓于水，有一种关系你死我活，这种复杂的关系就是皇帝的父子关系。李渊和李世民的父子关系也没能免俗，他们的关系随着李渊登上皇位之后落入了既定的俗套。这种俗套的关系曾经存在于隋文帝杨坚与隋炀帝杨广之间，也存在于隋炀帝杨广与次子杨澜之间。当时冷眼旁观的李渊以为自己可以躲开这个俗套，没想到躲了半天还是没躲开，事实上他根本就躲不开。说起来，李渊和李世民父子还是通过禅让进行权力交接的，不过禅让仪式没有隆重举行而已。在中国的历史上，如果把权力让给外姓，那叫外禅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禅让，而像李渊这样把权力让给同姓血亲，那叫内禅，而让出权力的人就是太上皇。唐朝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朝代，一大特点就是太上皇非常多。李渊做过太上皇，李旦做过太上皇，李隆基做过太上皇，唐顺宗也做过太上皇，一个朝代居然出了四个太上皇，这个王朝有点意思。关于禅让，值得多说一点，在我看来，所谓禅让其实就是权臣夺权的一个美丽的伪装，冠上禅让之名，一切就不那么的赤裸裸。事实上，无论怎么样伪装，都推不倒一个事实，在权力一元化的时代里，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权力拱手让给他人。尧禅让给舜，舜禅让给禹，一切看上去很美，却早被韩非子一语点破。舜逼尧，禹逼舜，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四者皆以臣弑君。同韩非子一样，荀子、孟子也都对禅让嗤之以鼻。有人问荀子，尧舜禅让的事是真的吗？荀子回答说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所谓的禅让就是肤浅的人们的传闻，粗俗的人们的解说。天子职位最高，权力最大，有谁肯让位呢？有人问孟子，尧把帝位给了舜，这件事是真的吗？孟子回答说，根本没有这回事，天子不可能把帝位让给他人。一针见血呀，这就是禅让，中国历史上津津乐道的禅让。李渊是禅让的受益者，同时也是禅让的受害者。武德元年，他逼迫隋恭帝杨佑将皇位禅让给自己，从辈分上论，他是杨佑的姨姥爷，他跟杨佑的爷爷杨广是货真价实的表兄弟。武德九年，命运的天平转向，这一次被逼迫禅让皇位的成了李渊自己，从辈分上论，他是李世民的亲爸爸，如假包换的亲爸爸。麻将桌上无长幼，皇权面前无父子，在一番挣扎之后，李渊就从皇帝变成了太上皇。李渊同样也要说， 谁说太上皇是皇帝，我跟他急。他当过太上皇，他知道那玩意儿是不是皇帝。武德九年八月之后，太上皇李渊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，他身上只剩下一个符号，父亲。扮演好这个角色，他还是太上皇，扮演不好，对不起，您谢幕吧。幸好在太上皇与皇帝的复杂关系上，李渊和李世民父子都是聪明绝顶的人，父子二人联手为世人奉献出一幕幕家庭和睦其乐融融的景象。贞观四年，唐朝军队生擒东突厥颉利可汗，李渊高兴地说道，昔日刘邦被困白登山，事后却不能复仇，今天我儿能消灭突厥，看来我把政权托付对人了，还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呢？这既是李渊的自我安慰，同时也是向李世民示好。贞观八年三月，李渊在两仪殿以太上皇身份宴请西突厥的使者，酒酣耳热之际，李渊对长孙无忌说道，今天各族都臣服于我们，自古至今也未曾有过。灵光的长孙无忌赶紧顺势表态，啊，对对对，这一切呀都是太上皇您领导的好，要是没有您在长安城的皇宫里坐镇，陛下和我们就不能在外边把这个政事和军事都搞得这么好，让咱们大唐的这个江山是越做越稳固，而且是蒸蒸日上，这一切呀都是托了您老的鸿福，您可得多活几年，多给我们带来点福气啊，祝愿太上皇您老万寿无疆。李渊大悦，以酒赐李世民，随即李世民端着酒杯向李渊敬酒祝寿，流涕而言说，百姓安定，四海都来归附，都是响应皇上您的号召，并不能归功于我。甜言蜜语是最便宜廉价却最有效的贺礼。同一年乐舞于西城，李渊亲自临事慰劳凯旋的将士，当夜置酒于未央宫，三品以上官员一起陪同。酒宴上，李渊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，又命南越酋长冯直带咏诗，继而说，胡越变成一家子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呀，当初我就说嘛，市民这孩子太聪明太能干，所以我才把皇位传给他了，你们瞧瞧我是不是看得特别准呢，市民这孩子确实没让我失望。李世民再次端起酒杯为父亲敬酒祝寿，父皇您这是说的哪里话呀，这一切不都是因为您领导有方吗，这功劳啊根本就不是我们的，而是您的，要是没有您给儿臣我们坐镇，我们哪有那么大的本事把江山治理好啊，您就是咱们大唐的掌舵人呢。论口才，李世民如果称第二，那就没人敢称第一了。家庭和睦，其乐融融，这一切仅仅是在家的层面，只可惜皇帝将家国捆绑到了一起，在家的方面李世民给足了李渊面子，在国的方面李世民却根本不给他面子。一般小到一个单位，大到一个国家，新老两任领导交接时，后任总会给前任以高度评价，例行公事，给个面子而已，然而到了李世民这里，连个面子也不给。事实证明，李世民不仅没有对李渊的武德年间做出高度评价，甚至给出的是低度评价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对于李渊，李世民给出了什么样的评价？李世民与李渊的父子关系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演播刘继彤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